北京时间7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春节特别节目。在这期节目中，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两篇人物专访，他们分别是庞各庄镇北曹各庄村党支部书记郑磊，以及北京爱琴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崔宝田。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繁华的都市，清新的乡村，大兴这片天空下每天都会呈现千姿百态的苦乐人生，让我们共同聆听属于自己的故事。人在大兴。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采写的新闻专稿，乐于帮助百姓解决难题的孙支书。庞各庄镇北曹各庄村有这样一位年轻的干部，他待人和善，乐于助人，勤勤恳恳，被长辈们亲切地称为务实的好青年，被党员们叫做表率的好书记，被邻里街坊唤作热心的好邻居。他就是北曹各庄村年轻的70后党支部书记郑磊。 以前我是这村的人了，小孩，那是93年念书去，回来也是偶尔节假日回来，平常也没回来。领导呢就说回来找我两次，说你呢就是说你人富了不能算富啊，你带着大伙共同致富，你最好能够回来，带着村一块什么，那就回来了，叫能人回村。相对于是能人，不算能人，咱们自己好了有了，咱们家里边人还说是就相对于周边村还算是还算落后一村，也有这想法，也有这决心想把村呢弄好点，让老百姓呢所得的多点。 刚一上任的郑磊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经验不足，村里的很多情况都不够了解，于是郑磊便马不停蹄地着手调研工作，听取老党员老干部的意见。 我是9月份宣传部的一个副书记，协助咱们原来老书记工作，等于开始熟悉咱这个咱们村里边的这些支部啊，然后支部里边的人啊，然后党员呀、咱们群老百姓。因为我回来的时间短，原来也没怎么在村待，对老百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特别清楚，管理这一个村老百姓比管理那么一帮企业家难，有想法多，有想法少的，它不一样，确实是不一样。2015年11月8号，当选这村的正式的书记。 光听村干部说村里的情况那可不行，郑磊还要亲自跑一遍。于是他利用周末时间走家串巷，积极和村民沟通，一定要听到群众亲口说才行。 农村，老伴走得早，一个人带3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闺女。生活就非常节俭，日子就比咱们想的苦得多得多，难得多。但都是残疾，精神残疾，肢体残疾，死这么4口人，现在靠拉那小蹦蹦为生。咱们想着说，能帮咱得帮，得努力去办。我就想着，甭管谁来找咱们来，他肯定是有难度，他办不了了，有难度了。咱们再说，咱们干咱这级政府呢，就是为老百姓服务，实心实意的去办这些事儿。 在走访过程中，当得知村里张秀清一家一直是村里典型的困难户，于是他多次去张秀清家里了解情况。在看到张秀清家房子由于常年失修已经是危房的情况后，他便多次村里镇里两头跑，并帮助张秀清进行一系列的补助申请。庞各庄镇北曹各庄村党支部书记郑磊告诉记者。 后来咱看那房啊，非常破，住在里边有危险，所以就说上咱就找政府，不是有政府，是不有这个 就危房改造这个项目嘛，他们咱走了一个那个，给他做了一个补助，现在也开始要开始施工了。好，规划手续下来以后，咱跑民政去批，批他这个困难户啊，批下来以后，咱们再给规划科再联系规划科来照相，来取证，就是说照这相，这房确实是这种情况。完了以后返回去全返的那个住建委，然后批下来这个条，然后再报规划科，再进行这房子整体的量，规划科给出一个批示，就是说允许你翻建了，然后咱再拿这翻建再去找民政，这个东西的手续就齐了。 只有百姓舒心，我们的工作才能安心，这是郑磊一直挂在嘴边的话。张秀清家的房屋修缮扶持资金终于落实了，郑磊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了，但新的问题又来了。 繁华的都市，清新的乡村，大兴这片天空下每天都会呈现千姿百态的苦乐人生，让我们共同聆听属于自己的故事。人在大兴。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记者对庞各庄镇北曹各庄村党支部书记郑磊的专访。 老百姓反映咱们村这个水，因为咱们村水质比较硬，就是咱们做完那湖之后那水碱特别厚，老百姓不懂，就说这水啊不合格，喝着不好喝，水感口感不好。 他在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后，积极和镇政府相关部门联系，邀请专业人员来村里勘察水质情况，并出具检测报告，重新问村里引槽渠换水源，并召开村民会议及时通报情况，积极向大家征集意见。 咱也不懂啊，咱们去找那有关部门比较权威的部门去来检测咱这水，后来检测结果咱这水啊合格，就是说水就水质硬，它不是水不合格，就是说口感不好不好喝，但那水是合格的。后来不是净化器嘛，净化器是原来我们上一书记安的，我上以后就说喝检查这水合格以后，我说你这个净化器的滤芯呢也经常给我更换，这第一第二，我现在也在搜集资料，也想就是说再重新做一个这种水的那个设备。它这个什么有什么好处？这个一是机子大，功率大了，比原来大了，原来功率大了以后呢，但等于是老百姓得落着实惠，还是可行。 村里人都说郑书记虽然年轻，但却事事办得实在，但他自己却说村书记就是要给村民办实事儿，办好事儿，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我做事的准备什么？围着是忠孝义。早上起来天一亮，他下地干活去了，回来之后挺累，睡觉了，休息了。老人饿这段时间早点，那时候没去管，个人掏钱。给咱村70岁以后啊，老人嘛，免费吃早点，3块钱的标准。喝完粥吃个油饼，吃个鸡蛋，这是每月呢每人发90块钱的这个早餐券。你还有3-4个困难户，不到70也一块吃。举办了那么一个老年活动站，现在正建着，这设备已经快置齐了。这活动站就适合就是这些老年人去那儿娱乐，打打扑克牌，下下象棋。原来我们村那些老百姓、老头、老太太在哪儿？在我们村街心有一个小卖铺，冬天冷，夏天热，找个地方，也有个人出钱给你租点房子，简单装装，要花几万块钱，享受一下吧，老年那种生活。 也有村民好奇地问郑磊：“你自己出钱给村里人办事儿，这是有去无回的事儿，你到底图啥？”庞各庄镇北曹各庄村党支部书记郑磊告诉记者：“ 要想抓这村子，我认为就是精神建设比这个实际的这个硬化的设施建设要强。而这个村子相对于邻村，我认为这村的老百姓比较淳朴，实实在在。我要我是还停留在原来的那种生活方式，那我想给他带动什么思想都转变了，那我就从我这做起。我的亲戚说你给大伙儿，你又给人埋刀点，你这那的。”说你得这么傻呀，你说啥说，但是我认为我这么去做，我能想一个人，能影响一个人，我就能想一家的人，因为他周边也有他的人，慢慢往前带，不怕慢，我一年好不了，2年2年，我3年3年不了4年，我慢慢带着精神，这老百姓精神头有了，他信心有了，我觉得这事儿再发展别的他就快了，你说是不是？ 北曹各庄村隶属于庞各庄镇，几百年的种瓜和果品生产历史奠定了庞各庄镇特色农业产业基础，如今显著的区位优势也吸引了更多的人来这里度假旅游。 原来我村这条路啊特别破，人家游客来了之后不知道是个村，他不进来， 所以我要给你接进来，你接就是梨花村这个平台，把那旅游慢慢的赶上去，接进来送您送出去，让你游客从北边东照路一走的话，你看哎这一个村精神面貌挺好，你能进来。我们村回头我将来想弄两个典例点，就是那个农家院，你看啊，我这菜就是我们家园子种的，我这油呢就是我们自己种的花生榨的油，不是那种地沟油。你要弄两户农家院，相对大点的，我算算能解决6个人的就业。你回来的时候啊，从村后回来，为什么从村后回来？因为咱们村后的水果地比较多，你从这边回来，你可以采摘呀、啊，什么花生、白薯啊，然后那个梨呀、啊，你采摘，你哪怕你就花就花10块钱都可以，你给我花到我这儿了。 建设新农村任重而道远，郑磊深知自己的工作做得还远远不够，他时时刻刻都得考虑今后该怎么为村民办实事儿、办好事儿。 说回来，就是归根结底说，体现我的价值，我能不能为村人干事，也有信心，也有决心，真正想把这村带着老百姓带出这个困境，这是咱最终的目的。说什么事儿，他最终他得有一个点，我走到这点那儿，我是直着走，是绕着走，我最后达到我的那目标就算完了。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位于大兴区魏善庄镇的北京爱琴海玫瑰园是目前南城最大的以爱情为主题的园区，园内集吃住行游购娱为一体。本期节目我们就请北京爱琴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崔宝田来为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爱琴海玫瑰园的特色和亮点。 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爱琴海它是什么时候建设的，占地是多少，里边都有什么样的设施，有什么特点呢？ 好，爱琴海的话呢正式建设是2013年啊，现在叫爱琴海玫瑰园，所以它的前身啊是圣美月园。 嗯 啊，从2011年啊开始的话呢，就是在里面呢是大量的栽植是苗木和花卉。嗯，应该说爱琴海玫瑰园啊是一个、 嗯、 确实是一个很浪漫的那么一个地方。 嗯， 特别适合这个情侣啊伴侣啊到这个地方的话呢、 嗯、 来参观旅游。在南城的话呢很难得有像我们这样啊用18万方土啊堆出这种立体的地形， 嗯， 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讲的话呢，叫梯田玫瑰，啊，梯田玫瑰、梯田月季，这样的话呢，非常有立体感啊，不像过去的话呢，那种棋盘状的那种形式啊，这种栽植， 嗯， 啊，非常漂亮。应该说在花这方面来讲啊，在我们北京北方的话，啊，花期的话呢，能够从5/1啊开到10月底，这个花期的话呢，应该说在花卉里面，应该算是非常非常长的这个。所以这样的话呢也希望广大游客啊在这个时间啊到爱琴海的话呢来参观旅游吧。2013年呢北京市啊申办下来这个2016年世界月季周期大会，我们接到这个通知以后呢等于是在过去的基础上啊进行了一个明显的提升。占地这块的话一共是100万平米，相当于占地的话就是1500亩。啊，分那么南园和北园那么两块儿，啊，其中北园的话呢，这块儿就是以苗木啊为主，南园的话呢就是花卉， 嗯， 也就是说呢，这次2016年世界月季大会的时候呢，一个算是一个主会场之一吧， 嗯 嗯，那么就是从2013年开始建设，现在的话应该说呢，1期建设是完了，啊，2期的话呢，我们想从2017年吧开始的话呢，北园这一块儿再来建设。园区呢位于这个魏善庄镇啊杨坊村的村东，位置非常好，西边的话呢就是这个中轴路，东边的话呢1.5公里就是京台高速，北边的话呢就是这个南六环，再往这个南部的话呢就是这个将来亚洲最大的这个二机场，所以这个从位置啊到交通应该的话都非常优越的是。 看来这个下了不少功夫啊，就是在选址啊，在建设这方面。这个既然是以爱情为主题的一个园区嘛， 嗯嗯，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园区里面都有什么样的设施，能够给这个游客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和资源呢？ 叫爱琴海玫瑰园嘛，听上去的话就很浪漫，是吧？ 嗯、 当时呢，这种定位也非常准确。为了承载这个月季大会嘛，所以呢，里面的话呢，栽了100多个品种，30多万株的这种月季。因为月季的话呢，在国外来讲的话呢，和玫瑰啊都是一个词啊，都是 rose。所以当时我们在这方面呢，在定位的时候，应该说是花了很大的功夫。既然月季玫瑰，它本身呢，它又代表的这种浪漫、爱情，啊，还有和平。既然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它定为爱情主题。所以就是说呢，在2013年开始建设的时候，定位啊以爱情为主题的那么一个公园。这个定位以后的话呢，就是开始规划。那么规划上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还是觉得呢，做一个中西合璧的公园。确实的话呢，如果到现场的话，也能看到以这个爱情大道为轴，分了那么左右两个片区。这样的话呢，确实也有这种西式的这种对称啊，恢宏大气，又有这个咱们中式的这个优美啊，曲径通幽。所以来讲的话呢，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一个公园。园区呢，既然是爱情主题嘛，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从配套设施方面，也仅仅的话呢是围绕着爱情主题去设计啊，去建设。这里面呢，从整个产业链条这块儿，我们想啊，从这个叫相识啊，到相知、相恋，走向婚姻殿堂啊，甚至以后的话呢，这个子女的教育，仅仅的话呢，围绕那么一个链条的话呢，去设计啊，去建设的。所以呢来讲的话，现在园区的话，你看有这个鹊桥广场。啊，就是专门用于这个可以举办相亲的那么一个场所，啊，我们也计划的话呢，以后的话呢，就是说起码的话呢，每月要有那么两次吧，和各委办局啊、什么工信部啊和这些个职能部门的话呢去共建，这是鹊桥广场。然后的话呢，这里面还有什么水晶殿堂、爱情港湾、玫瑰之约、两厢情愿等等的话呢，应该说是更适合80后啊和90后。啊，适合这些群体的话呢，去参观、游览啊，以及在这些地方来讲的话呢，可以举办这种婚庆活动。这个是对这个80后、90后这一块儿啊。另外的话呢，实际也考虑，既然是一个爱情产业链嘛，也考虑到这个将来的这个什么金婚啊、银婚啊、钻石婚呐、这方面的话呢，就是说将来仪式化啊更强的一些个场所啊，为这些个符合这个年龄段的人吧啊，给他们提供这方面的服务。实际还有那么几个亮点，就说包括我们的这个古森林博物馆啊，这古森林博物馆的话呢，我们自己感觉的话呢，应该说在国内应该算是第一吧，啊，因为确实呢话汇集了国内外，啊，包括这个祖国的冰山大川吧，一些个名贵的一些个树种，啊，有的来讲的话呢都是几千年，最长的那些个像这个白垩纪时代的这种桂花木啊。树化玉啊，那么这些东西来讲的话呢，都是2000多年啊。在这儿也想说一下的话呢，就是古森林博物馆的比较代表作的那么两个作品啊，一个是在我们看来的话叫镇馆之宝， 嗯， 啊，就说这个叫森林之母吧，啊，非常漂亮，也非常震撼。高的话呢是9米多，啊，得需要那么3个人才能合抱， 嗯， 啊，那么一颗的话呢叫金丝芭花，啊，从材质上来讲的话呢也非常珍贵。啊，这个展品的话呢，也是来自于这个南非，漂洋过海吧，啊，来到了爱琴海。最值得让我们震撼的是什么呢？在这个树的里面， 嗯， 整个树的造型啊，应该像一个非常丰满的一个女人啊，然后肚子里面的话呢，孕育了一个孩子啊，孕育一个生命。哎，所以这个来讲，让我们看到的话呢，非常的珍奇和震撼。 嗯， 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理解的话呢，它孕育这生命的话呢，就是爱琴海，啊，所以这个展品的话呢，应该讲在世界上啊很难啊再能找到第二件啊这样的展品、 嗯， 这是一个。另外的话呢，还有一组的话呢叫菩提树啊，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菩提树下结姻缘，啊，也确实，那么这一组菩提树的话有9棵。啊，菩提树组成，产地的话呢来源于是印度啊，这个应该说是当年释迦牟尼啊诵经的这个山区啊，从这个地方的话呢，求来的。更震撼的是什么呢？这个菩提树里面啊，有2棵树的话呢是非常漂亮的，就有点像那种雕龙画柱，就是中间的话呢是这种高大的乔木，四周的话呢被这个菩提树给它缠绕着。 啊，就是说要是跟我们爱情的话能够结合起来的话，就有点像我们讲是什么叫藤缠树啊，也代表着爱情嘛。所以这两棵树的话呢，我们也对它有一个命名，一个的话呢就是百年好合啊，一棵的话呢就是永结同心， 嗯， 啊，所以在这个场景下吧，啊，也可以拍婚纱摄影，啊，也可以在这个地方的话呢举办这种婚礼， 嗯， 啊，应该是比较适合吧，啊，我们也准备把它呢作为这种宣誓啊、颁证啊那么一个背景，啊，到时候也希望大家的话呢前来参观吧。那么这些设施的话呢，应该是在今年的五月份啊就都建成了。所以到时候来讲的话呢，也特别希望世界各地的吧，啊，包括全国的这个游客啊，能够到爱琴海来参观、来旅游吧。 那么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崔总，爱琴海会给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提供怎样的住宿方面的服务呢？ 园区啊，在设计的时候呢，有一个理念叫时尚。 嗯。 这里面的话呢，不是像过去呢，更多的是这种钢筋水泥的这种设施。我们现在的话呢已经做好的有一些个，包括木屋啊，包括这种集装箱啊，这种结构做成的什么两厢情愿啊，这种可以特别适合情侣们啊入住的。2017年的话呢，我们这里面还会植入一些个更时尚啊更漂亮的，比如像这种子弹头形式的这种房车啊，以及那种晚上的话呢可以看到天空星星的这种泡泡屋，所以都是比较时尚的吧，可以解决这个游客的这种住宿。 嗯，好的。在爱琴海开业以来， 嗯， 已经承接了很多的大型活动了， 嗯， 是吧？而且还获得了很多的殊荣， 是， 这也算咱们爱琴海的一个很大的成绩。 嗯， 您能就这些方面为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吗？ 确实是，应该说呢，这个2016年世界月季大会吧，把这个爱琴海玫瑰园的话呢，作为三园一馆一中心的一个主要的园区，园区的一些配套设施的话呢，也比较符合这个接待啊，这个世界各地的游客吧。特别一些个活动啊，在这点上来讲的话呢，我们也承载了很多。这个就包括515吧，515的话呢，做了一场这个相亲大会啊，非常成功啊。那天据说的话呢是成了9对啊，这都是在月季大会期间嘛。520那天的话呢举办了一场叫公益集体婚礼，这个是包括国内的以及国外的，在公益事业方面有一些成绩的28对啊，28对的青年啊集体婚礼。 嗯， 五月份的话呢还举办了包括这个北京市妇联， 嗯， 啊，在这个园区举办的这个叫什么最美的花献给最美的人， 嗯， 啊，这个也是在园区的话呢举办的，这个很多代表的话呢在园区的话也参观啊，也给予这个非常好的非常高的一个评价。 嗯， 后续的话呢又举办了包括跟北京市总工会啊包括跟区里面民政部门啊工信部啊等等的话呢举办了一些个相亲大会啊包括一些表彰大会啊等等。年末的话呢还举办了一场这个叫中国婚礼婚俗啊那么一个大赛啊，以及和这个叫东方文化研究院啊，然后一个婚礼婚俗委员会的一个成立大会。 嗯， 啊，所以这些东西呢应该说呢除了有这种现代时尚的，然后呢也为了传承啊这种我们中式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的话呢也都作为一种什么吧，一种责任去开展这方面的活动。也是 快到春节了嘛，也是中国人最重视的一个节日。 嗯， 那在这个节假日期间， 嗯， 咱们爱琴海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吗？ 应该很多。 嗯， 啊，包括一些团建的一些个会议。应该是这样讲，既然爱琴海主题嘛，啊，是以爱情主题， 嗯， 所以这里面的话呢除了刚才我可能介绍的这种相亲大会之外啊，然后的话呢就是在婚庆这方面， 嗯， 啊，这方面的话呢我们在这方面需要做的事情非常多啊。园区呢这种硬件配套设施吧啊，可以用于举办这种婚礼的场地啊，就是室内外的话呢就18块场地， 嗯， 啊，就是园区的话呢可以同时举办18场婚礼啊，这可能在北京市从规模上来讲啊应该算是首屈一指的，也算是为了什么吧，给这个我们 这个当地吧啊一些个信人啊给他们创造一些条件啊提供一些优惠。这方面的话呢，我们也准备了一些个叫大礼包吧，啊，在这点上就想的话呢，就是说在春节前，啊，我们就要推出的话呢，就是一个如果在爱琴海，啊，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呢，办婚宴，我们会有很多赠品，啊，其中的话呢，应该说比较吸引眼球的，啊，如果在爱琴海的话呢，举办婚庆，这样的话呢，我们是可以送到去这个三亚，啊，和丽江。啊，这样去婚拍的啊，那么一项服务啊，免费提供，包括那个地方的什么住宿啊，这个部分餐饮啊，包括到那个地方的这种婚纱呀、礼服啊，啊，包括拍摄，啊，这块的话呢是给新人的话就是免费提供。另外园区的话呢，自己也有一些配套啊，包括我们自己的话有这种室内的婚纱摄影基地，啊，包括室外婚纱摄影基地。这样的话呢，应该说室外这块呢是在五月份的时候啊，到十月份这一段时间很漂亮。所以这一段时间的话呢，我们都可以给新人提供这种免费服务。园区的话呢，还有这个婚房啊，用于这个新人在结婚的前一天或者当天啊，在这块的话呢，我们可以啊提供两间啊这种免费的婚房啊，还有一些个赠送的一些个免费的服务吧啊，包括这个 VIP 的这种化妆室啊， 嗯， 啊，包括这种大巴车呀。啊，包括在园子里面比较有特色的这种我们叫爱情纪念林，啊，这块的话呢，我们也准备拿出100亩地，啊，给新人的话呢，在这个地方如果举办这种婚庆，可以给他让他自己选啊一棵树或者一株花，啊，这样的话呢，植入这种爱情纪念林里面，啊，并且的话呢，如果在这举办婚宴的话呢，会成为我们的 VIP 客户，啊，每年的他这个结婚纪念日，他都可以免费到园区的话呢，这个参观。并且的话呢，免费提供一间住宿啊，这个是每年都那么执行下去的，就是。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啊，那些大礼包的话呢，可能我就不细讲了，就希望到园区的话呢，可以过来的话呢，看一看。 您说的这些就是在这个节前推出了这样的一个优惠，对吧？ 对，节前的话呢，这个政策我们会推出。 嗯。 啊，终止时间的话呢，我们考虑的话呢，基本上是在6月底吧。啊，刚才我谈的这些个优惠的这些政策。啊，也只是持续半年啊，到6月底以后的话，可能这种政策的话呢，就没有了，就。 所以就是有兴趣的新人应该抓紧时间抓紧机会。 嗯、是、 嗯。 之前您也说到了，在过去的一年，爱琴海玫瑰园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和大家的认可。那么在2017年，爱琴海玫瑰园会有哪些发展和变化呢？ 园区呢，应该说2016年基本上完成了。 嗯， 二期工程的话呢，同时呢也是从2017年开始啊，园区的话呢还得需要增添很多的这种配套设施， 嗯， 啊，包括刚才我们也提到这种住宿的啊，非常有特色的这种适合年轻人的住宿的环境啊，另外的话呢，包括我们在吃的方面， 嗯， 啊，这方面的话呢，我们也正在研究啊，正在开发这个玫瑰宴。啊，就是说我不一定来讲到爱琴海非得说我到这儿相亲啊，我到这儿举办婚礼啊，或者到这儿参观游览啊，那么我们可能的话呢，就是为了能够住上这种浪漫时尚的小屋啊，到爱琴海来，为了到这儿吃上这种很正宗的这种玫瑰宴啊，到爱琴海来，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在食住行啊、游购娱啊，在这方面还在需要建设，包括这方面的招商， 嗯， 啊，从旅游商品这块来讲的话呢，很多的话也都是跟这种爱情啊有关的一些个商品啊，到时候提供给这种游人。嗯，这是建设这一块。应该讲的话呢，2017年啊，我们考虑更多的是品牌塑造啊，在这一块应该说作为园区来讲的话呢，硬件啊和景观啊都非常的漂亮。下一步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希望的话呢，把爱琴海的话呢打造成一个爱情圣地，特别是年轻人吧。到时候来讲的话，把这个地方来讲作为他们心里的一个圣地，那到这个地方来娱乐。在品牌建设这块，在2017年通过一年的这种时间啊，把爱琴海这个品牌的话呢做到这种家喻户晓啊，然后特别是在这种服务啊这方面啊提供一个非常高标准的一个服务， 嗯， 所以就说呢，希望通过一年的时间吧啊，形成这种爱琴海的品牌， 嗯， 啊，也能成为我们这个大兴区啊南城的一张名片。 最后，北京爱琴海玫瑰园的崔宝田总经理还为听众朋友们留下了爱琴海的服务电话：400-666-9527。